天掉的泪是明天的事，青春就该有故事。向左转，向右转，总有片天空蔚蓝，世界很宽。心太冷，心太烦，找几个麻吉好友来陪伴，没什么一样的答案，闹一闹，笑一笑，也够温暖。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Il me semble que tu n'es jamais satisfait. Qu'est-ce que tu veux que je fasse pour te plaire? Dis-moi vite, car je perds la patience, tu sais. C'est quoi moi, tu te changes? 我的名字叫 Laure. L-A-U-F-E-L-A-U-F-E-L-A-U-R. 他们说我不够性感，唱歌有点奇怪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别管我今天穿什么，感觉不太习惯，我有点邋遢，有点懒，但也喜欢打扮。其实我内心很简单，只想要不一般。管你喜欢或不喜欢，爱看或不爱看。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恨？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？ Remercier de m'épargner la peine, me tenter à chercher en toi ma raison d'être. Peut-être dois-je changer de parfum, ou te faire croire que sur mes épaules j'ai des ailes. Mais non, tu n'en sais rien sur moi, je t'assure. 别管我今天穿什么，感觉不太习惯。我有点邋遢，有点懒，但也喜欢打扮。其实我内心很简单，只想要不一般。管你喜欢或不喜欢，爱看或不爱。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恨？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？ 是谁？是你把眼泪灼热？是谁？是我把疼痛加热？

要在一起着，所不安的都不再那么。当我转过身，已是暮年，此刻当时多么害怕未知的明天。 京音乐广播《粤海新歌》。粤海新歌。 他们总说我吹嘘着未来的风景，对于理想的勇气却很少有人关心。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没有出息，一边奔跑一边寻求生命的意义。多少次拯救别人却忘了安慰自己，偶尔也想找个人陪，却顾忌种种原因。很长时间以为人生之后就只有家意，家人和朋友也难成为知己。璀璨的繁星让辽阔无垠的夜空有了意义，珍珠遇见你让缺页的故事从此连词占据，若没用真心怎能读懂彼此孤寂，若不够坦荡怎能参透其中真意。难得的默契，若不是相信路上千万里怎么会如此幸运，让我陪伴你活着前途满是荆棘，一言为定我们都不缺席。是人生的主旋律，失败的失恋总让人洞见自己，有千百种声音可以让你放弃，也总有一个理由说服你继续下去。璀璨的繁星让辽阔无垠的夜空意义，心中遇见你让缺页的故事从此连词成句，我没用真心怎能读懂彼此孤寂，若不够坦荡怎能参透其中真意。甘露的星星千百种经历第四是难得的默契，不是相信路上千万里怎么会如此幸运，让我陪伴你活着前途满是荆棘，一言为定我们都不缺席。

First things first, I'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. Oh no, I'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. Oh no,